自己很伟大。为什么我爱你不能够让你明白，到头来要离开，谢谢你让我明白，最失败是从来不知道我爱的伟大。守着，想爱着我的。